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、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《鸦片战争》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经过调查、取证和审讯之后，终于要给琦善定罪了。但是对于如何定罪，大家却出现了意见分歧。 穆正阿说，我看这脚尖后有点重了。琦善与义律互换文书达20封之多，每一条都据理力争，反复辩驳，多次修改，在寄居香港事宜上尤其互不相让。两广总督齐共经过调查取证，说琦善仅同意基于应移香港易于寄居，既非全岛，更非割让。义律占领香港之后发布文告，说天朝钦差大臣同意割让香港，恐怕只是一面之词啊。易经主张严判，但他不明说，囧字脸上的倒八字眉一耸一动，这要看如何领会圣意了。琦善的罪名，那可是皇上钦定的。易经是吏部尚书，易山出任靖逆将军之后，他接替了步军统领之职，成为级别最高的武官。易经既有皇家血统，又兼文武二任，说话很有分量。睿亲王说，是这么个理儿，九曲黄河归大海，万流虽细必朝宗。谁是宗啊？皇上是宗，臣工是流。琦善的案子是钦定的，本王也以为应当按照皇上的旨意办理。睿亲王皇亲贵胄，位尊权重，但是他能力有限，对道光帝一向只是阿谀奉承。即使道光帝有过分之举或者超格之言，他也经常应声附和，就这么个角色。庄亲王一人坐在睿亲王的旁边，他是易来的弟弟，与睿亲王年纪相仿。易来犯案之前，一人是乾清宫的二等侍卫，他是做梦也没想到哥哥因为吸食鸦片而丢掉王爵。庄亲王是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，易来的王爵从天而降，落到了易人的头上。但是易来的倒台充分说明爱新觉罗是家法森严，即使贵为亲王也不能胡作非为，故而易人继承王爵之后十分谨慎，把保安世事拥开口，阅尽人情指点头当作座右铭。他略有同情之心，不愿落井下石，慢悠悠说道， 欺善罪无可恕，理应之罪。但是大清律中有八义之说呀，一义亲，二义故，三义贤，四义能，五义恭，六义贵，七义勤，八义宾呢。亲指皇室宗亲，故指皇上故友，能指有整军旅立政事之才干的人，恭指功臣，贵指有爵位者，勤指勤政者，宾为前朝皇帝的子孙。齐善沾上能贵勤三字了，我以为不妨减罪一等，刀下留人，将斩监后改为刘喜，发往边陲效力。阿勒青阿那可是铁面上书，他力主严惩。庄亲王，这得有个比较啊。乌尔公额是前浙江巡抚，舟山之败则有攸归。刑部判他绞监后，不仅是因为舟山败绩，还因为他接到致中国宰相书后，将遗书致回没有奏报。封疆大吏不得接受夷人的禀帖，这是朝廷的章程。致回遗书没有错，错在他隐匿不报啊，致使朝廷两眼迷蒙，贻误了军情。相比之下，齐善的罪过可大多了。他不仅丢了虎门，损了国威，还公然抗旨与夷人会晤。要是他的刑罚比乌尔公额轻，如何彰显国法之平啊？在睿亲王看来，在皇上手底下办事必须做到两点，一是称颂皇上的谋略和眼光，二是向皇上表明自己尽心尽力。他接过话茬，庄亲王，你和穆大人主张轻判，但在本朝，凡是皇上立罪在先的，都依照皇上的旨意办理。皇上说你有罪，你就有罪，没罪也有罪，说你没罪就没罪，有罪也没罪，对吧？私割香港证据不足是个问题，但也得由皇上裁定啊。皇上说私割了就私割了，没私割也私割了，皇上说没私割就没私割，私割了也没私割，对吧？睿亲王啊，像是在说一则合车押运的绕口令，却真实的无可挑剔。因为皇威难测，道光向来把陈宫的命运拿捏在自己的股掌之间，谁也说不准何人在何时何地因为何事突然高标或沉沦。听了睿亲王的话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起来，既有赞成重判的，也有主张从轻的，议了好半天统一不了尺度。睿亲王说，潘阁老，您说一说如何定谳。潘石恩捻着胡须道， 眼下有两种意见，有主张斩监后的，有主张刘喜的。依我之见，不妨把两种意见都奏报给皇上，以圣裁为准。 潘石恩办事向来恪守中庸，调和两旗，睿亲王觉得稳妥。 那就依潘阁老之意，把两种意见一块上奏，由皇上裁决就是了。齐善的案子就议到此，下面说一说伊礼部的案子。 一听伊礼部的案子，庄亲王和各部尚书们全都吃了一惊，不由得惶惶然顾盼左右。两个月前，皇上给伊礼部的处分是拔去双眼花翎，吃去黄马褂。对封疆大吏来说，这种处分就像下毛毛雨啊，仅仅湿一湿衣裳。没过多久，道光突然命令玉谦接任两江总督，让伊礼部来京听宣。大家以为皇上对伊礼部另有任用，伊礼部到京之后拜会了在京的高官故友，王公大臣们也与他把酒应酬，谁也没想到皇上翻脸像翻书，突然就把伊礼部视为罪臣，要在座的诸王大臣给他议罪。除了睿亲王、穆彰阿、潘世恩和阿勒青阿事先知情外，所有的王公大臣们都感到意外。潘世恩解释道， 皇上昨天才颁旨要睿亲王和刑部尚书阿勒青阿拘捕义礼部，此事有点突然，还未知会大家。 易经跟义礼部的私交可是不错，几天前还曾设宴在家招待过他，没想到这一转眼的功夫，义礼部居然成了阶下囚了。易经心里有点不自在，这一节相是何罪名啊？ 睿亲王说，你一占据定海之后，皇上多次催促义礼部择机进剿，可他却置若罔闻，一心期盼琦善与逆夷会谈，以抚了事。 阿勒青阿说，霸占燕河，始于琦善，去备媚敌，乃是致败之由啊。 义礼部有忍辱负重之心，却无安危定清之略，他借口机密坐失良机，致使逆夷平安撤出舟山，集中兵力攻打虎门和广州。新任两江总督玉谦揭发义礼部私授逆夷礼物，接济夷人牛羊，后代逆夷俘虏，其家人张喜本是建议，义礼部私自给予顶戴，假冒天朝职官与夷人交涉，据说这张喜还有收受逆夷礼物之嫌。 大堂里响起了嗡嗡嘤嘤的议论声，久久没有定论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盛夏的北京又闷又热，道光搬到万春园的四姨书屋办公。万春园在京北十五里处，四姨书屋两面临水，有降温的作用。军机处送来了一份密字快递，乃是闽浙总督严伯涛发来的。依照章程，封疆大吏的密字奏折必须直接呈送皇上，军机大臣不得差阅。道光用小剪子挑去密封的火漆，抽出密折一看，吓了一跳。闽浙总督严伯涛发来了一份探闻广州败战纳款真实情形折，这里面揭发义山和杨芳等人打了败仗，以600万巨资清财汇合。严伯涛说，广东大吏大胆昧良，联手撒谎欺蒙天听，故而战争可能并未结束，福建和沿海各省暂时不宜撤兵。原来纸是包不住火的，广东按察使王廷兰给福建布政使曾望延写了一封私信，说义山等人纳款会合。曾望延与严伯涛私交甚好，悄悄说给了严伯涛听，并提供了英仪的伪文伪誓和三元里乡民的誓词等8件证据。这是一桩弥天大案，涉及广东的6位高官和一群僚属啊。道光的轻松和喜悦立即烟消云散，他又惊又疑，如坠十里雾中一样，看不清爽是怎么回事了。杨芳屡立战功，绝高后路，怎么糊弄朝廷呢？义山和龙文是从宗室中遴选出来的顶尖人物啊，怎么能做出有损爱新觉罗氏的事情？严伯涛三代奸英，统辖两省，怎敢以身家性命为赌注，编造谎言，邀功取宠呢？齐贡、阿敬阿、宜良都是封疆大吏，命运与国脉休戚相关，怎敢拿自己的前程开玩笑？是谁在捏谎？谁在说真话？莫非严伯涛与广东大吏有私怨？一系列问题，道光帝百思不得其解，但他没有像索拿琦善彻查义礼部那样冲动。他思索良久，决定派江南道御史骆秉章去广东调查严伯涛的密折，留中不发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 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义律被英国王室撤去了对华全权公使大臣的职务，接替他的是蒲鼎察。蒲鼎察抵达香港之后，立即就派军务秘书马公少校乘复仇神号前往广州，通过余宝纯转告广东官县，他已接替义律的全权公使兼商务监督之职，他将只与拥有全权的清朝官县谈判，以缔约方式结束战争，谈判的基础依然是八脉尊外相致中国宰相书。在英方的要求未得到全面满足之前，他将挥师北上，征战不息。他要求广东官县将他的意图奏报清廷。他在召回中还说，他将恪守义律与义山达成的广州停战协议，如果广东官县违约，他将施以严厉的报复。一个火辣燎烫的难题摆在义山等人面前。龙文病故了，杨芳因病开缺返回湖南，广东只剩下四大官县，义山不得不与齐共、宜良、阿京阿共同商议如何处理蒲鼎察的召会。齐共心事重重，思索了半天才开口：唉，广州合约我们瞒了朝廷，义律声称择地另战，我们也瞒了朝廷，英仪撤到香港后两个半月没有动静了，以至于我们怀疑所谓择地另战是虚张声势，可现在看来英仪果真是要北上寻衅呢，另起战端。义山同样满心焦灼。昨天我接到大鹏血和新安县的禀报，香港湾内的40多条兵船和运输船已经开走大半，这可不是好兆头啊。宜良百般无奈地搓着手，英军扬帆北去，很可能是择地另战，那他们想在什么地方开战啊？阿京阿说， 我看首当其冲是天津大沽，不过厦门、福州、宁波、舟山、上海也未可知，这些地方可都是你已点名要求开放的通商口岸呢。 义山说，事情急迫，得尽快奏报朝廷，咨会沿海各省督府大员，要是隐匿不报，战火一起，我们就罪无可恕了。他心里焦急，其余三个人也明白，他们与朝廷打哑谜玩八卦，联手编造了一个弥天大谎，把广州合约的真相捂得严严实实。他们奏报粤省贻误大定，那个时候正好英军正在饱受疫病的折磨，然后又被台风摧残，被迫就地休整，海疆承平无事达2个半月之久，致使道光帝深信战争已经结束，并给沿海七省下达了撤军令。但这不是实情啊，编谎者一旦开始编故事，就得想方设法编得圆通可信，可要是出了破绽，被皇上识破了，那可就是欺君大罪，一律当斩呢。现在义山等人必须想方设法把谎说圆了。尽管天气炎热，义山还是把门窗关得严严实实，四个人都是洞悉内情、撰写奏折的熟门高手，何事实写，何事虚述，何事重笔，何事轻描，何事深论，何事浅说，驾驭得如同烹炒小菜一般。四个人闭门思议了半个多时辰，拟出了一份奏稿。这份奏折再次无中生有地编造出一个拙劣的故事。义律因为连年购兵而被罢黜，英国国主派了一个叫蒲鼎察的人来接替他。奏折隐瞒了蒲鼎察的真实身份，只说他是领事，只字不提他是全权公使，不提他的使命是按照致中国宰相书的要求与朝廷缔结条约，也不提他只与清方秉权大臣谈判，对择地另战一事更是完全避开， 反而煞有介事地编造了一个莫须有的情节。义律为了嫁祸于人，没有把恢复通商的实情告诉蒲鼎察，于是不明真相的蒲鼎察私自率军北使，继续索要通商码头。为了推卸责任，义山等人还奏报说，他们要求马公追赶船运，但因海风不利，马公很可能追赶不上。为了达到索要码头的目的，蒲鼎察很可能开炮起信，致使战火再起。当四大官县在奏折上依次署上尊姓大名的时候，他们的心全都灰硬如铁。虽然没有歃血为盟，但为了避祸攘灾，连袂抛弃了良心呢，在编造谎言的险道上越走越远，致使整个国家遭受沉重的打击，也在所不惜。疫情延续了80多天，依然无法去除。台风给英军的重创超过一场战役，攻打厦门的计划一推再推。但是信风不等人呢，夏天一过将是北风司令的季节，风帆战舰逆风北驱乃是兵家大忌，要是不抓紧时间，整个作战方案都得推迟到明年了。蒲鼎察、郭富和巴家商议过后，决定把先锋号、硫磺号等5条兵船和千余病号留在香港，保持对广州的军事压力。主力部队悉数北上，迅速攻克厦门和宁波。义律回国了，但是他与伯迈、郭富制定的作战方案依然有效。蒲鼎察决定继续执行这一方案，先打厦门，再战宁波。他只在原方案上增加了重新占领舟山的内容，那是巴麦尊勋爵特别要求的。参加这次军事行动的共有3条火轮船、10条冰船、15条运输船和6条补给船。运输船运载2500多步兵和炮兵，补给船运载煤炭和辎重。舰队分批驶离了香港的维多利亚湾。厦门是火山岩喷发形成的岛屿，与大陆仅隔一道海峡。海峡很狭窄，初到厦门的人往往误以为它是一条江。海风和海浪既像柔软又坚韧的锉刀，用万年的耐心把火山岩锉成一圈圈、一层层的海石形态，它们光秃秃、赤裸裸，像沉睡不醒的石鲸、石鳄、石龟、石虎，千姿百态。厦门原本是人烟稀少的荒岛，大陆人称之为厦门，上下的下，那意思是等而下之的地方。直到明朝初叶，才有少数渔民迁居到岛上。200年前，郑成功率兵渡海开拓台湾，他发现厦门是连接大陆和台湾的枢纽，于是在岛上屯兵驻守，改称厦门，这才是如今大厦的厦的这个厦。他才渐渐呈现出人烟浮凑的模样。康熙初年，朝廷为了防止郑氏后人反攻大陆，敕令沿海居民内迁30里，厦门再次沦为废岛。郑氏后人归顺朝廷之后，大陆人重新上岛，经过100多年的开发，岛上居民扩展到15万之多，厦门成为商舶云集的海疆重地，这里渔业发达，一年四季海货不断，只要进入当地的13铺码头，人们立即就能闻到浓浓的咸腥味。通往厦门的水道上散布着一群小岛，南面的大弹岛和二弹岛像浮在水上的乌龟，东南面的小金门岛像海上仙境似的若隐若现，它们与青屿、吴屿组成一个岛链，岛链上建有炮台，驻有训兵，西面的鼓浪屿和鱼仔尾也建有炮台，炮台上信旗招展，有征鼓之声相互问答。经过4天的航行，英军进入了厦门水域，驻扎在青屿和吴屿的训兵立即用信炮发出警告，

北京时间23:00。